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雷电，南转东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在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29度。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降雨，驾车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坐享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京华学校特约播出，京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京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京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雷雨作为经典阅读篇目，被纳入北京高考语文试卷的考察范围。作为剧作家曹禺的第一个艺术生命，雷雨在叙述家庭矛盾纠葛、怒斥封建家庭腐朽顽固的同时，反映了更为深层的社会及时代问题，仍具现实意义，被誉为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里程碑。这部伟大剧作传递的思想对青年学生有哪些启示作用？我们如何细细品味其中的艺术特色？又该如何结合今年高考题目备战2019年高考？教育面对面邀请北京市特级语文教师、北京市第18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李锦超，通过读、思、考三个层面为你详细解读《雷雨》。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教育面对面继续为大家架起空中课堂，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北京市第18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李锦超，带领大家一起品读《雷雨》。那么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校外培训机构黑名单将公示，建立健全监管长效机制。5年制高职计划招生1520人，约40%是交通专业，超50%是医疗专业。第11届全国青年模拟联合国大会在京闭幕，实现集中式本土化运营。以下是详细内容。暑假过半，朝阳区、海淀区等都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联合检查，问题机构被责令限期整改。朝阳区教委还逐一提取了各培训机构的教材、教学计划以及教师名单，后续将对照课程标准及教学大纲进行审查，对超标教学、超纲教学和提前教学以及强化应试及公办学校教师在培训机构有偿授课等问题进行处置。为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对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今年本市4所5年制高职计划招生1520人，其中约40%计划为交通专业，超50%计划为医疗相关专业。根据市教委发布的2018年北京市5年制高等职业教育试点招生规模显示，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校和北京卫生职业学院都设与医疗有关的专业，其中护理专业招生规模最多，两校累计超330人。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招生计划为600人，都为交通相关的专业，其中160个名额是轨道交通类专业。 11届全球青年模拟联合国大会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来自加拿大、英国、荷兰等国内近1000名青少年参加。本届大会下设24个委员会，国际顶级大学的模联会议和联合国官方自身运作的模联规则，在本次大会上实现了集中式的本土化运营。参与模拟联合国大会的学生对联合国系统进行了最为全面、最完整以及最准确的学习和体验。立秋是农历24节气中的13个节气，更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标志着孟秋时节的正式开始。秋指的就是暑去凉来。今天是立秋节气，我们一起走进意想不到开讲了立秋。 名师出乎意料，话题眼界大开，眼界大开，尽在意想不到开讲了。 何连福，北京育才学校语文教研组长，中学高级教师，北京市西城区语文学科带头人兼职教研员，参与组织区中考命题阅卷工作，参与北京市中考语文试卷评价工作。 秋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在每年8月7到9号之间，我国传统上以立秋为秋季的开始，预示着暑去凉来。从文字角度来看，秋是由禾字与火字组成，是禾谷成熟的意思。秋季是天气由热转凉，再由凉转寒的过渡性季节。我国古代将立秋分为3候，1候凉风至，2候白露生，3候寒蝉鸣。古人把立秋当作夏秋之交的重要时刻，一直很重视这个节气。宋代时，立秋这天宫内要把栽在盆里的梧桐移到殿内，等到立秋时辰一到，太史官便高声奏道：“秋来了。”奏毕，梧桐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以喻报秋之意。对凉意最为敏感的是梧桐，立秋一到，它便开始落叶。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也就有了落叶知秋这个成语。这里有一个秋神入收的故事。远古传说中的秋神名叫入收，入收左耳上盘着一条蛇，右肩上扛着一柄巨斧，耳朵上的蛇寓意着繁衍后代，生生不息，肩上的巨斧表明他还是一位刑罚之神。古时处决犯人都是在立秋之后，叫秋后问斩，秋天也就有了杀气。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所以入收到来的时候，总带有一股凉意。秋在大自然中扮演的常常是一个悲怀的角色，它的寿早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意象，让一代代的人不停地咀嚼回味。然而唐朝的刘禹锡在《秋词》一诗中却另辟蹊径，一反常调，他以其最大的热情讴歌了秋天的美好。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诗人说，自古以来每逢秋天都会感到悲凉寂寥，我却认为秋天要胜过春天。万里晴空一只鹤凌云飞起，就引起我的诗兴到了蓝天上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秋词一诗还是诗人被贬廊州后的作品，让人佩服刘禹锡的待人处事乐观旷达。 今天是教育面对面英国暑期游学夏令营开营的第十天，同学们又有哪些新的收获和成长呢？今天一起来听景山学校刘家俊和李大为的所见所感。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景山学校的刘家俊。今年夏天我参加了教育面对面的英国游学营活动，想了很久，不妨聊一聊魅力吧。可能我们都爱上过这么一个有魅力的人，而正是这些有魅力的人身上那些有魅力的点让我们着迷。或许是那多愁善感的目光，或许是那挥而不去的幽香，城市也是如此。在不列颠，我爱上了伦敦眼里那泰晤士河上的日出日落，喜欢上布莱顿洒着金的碧海蓝天和动人的海滩曲线，沉醉在剑桥的粼粼波光和那略显慵懒的惬意午后。而我现在正和伯明翰在一起，不知道我又会发现他怎样的魅力呢？ 我是李大为，我此次参加了教育面对面暑期英国游学活动。这几天的游学令我感受最深的事情是第一天在游泰晤士河的观光船上，船长给大家介绍两岸的风景以及沿途景点，所有人都安静地听着，欣赏着风景，或者做着自己的事情，没有任何人发出任何噪音。最后讲完的时候，他们几乎都全体一起鼓掌。我想就是这个时候，我爱上了这座城市，爱上了它的人文环境。我想，我是喜欢上了这种做事情被人尊重、被人认可的感觉。 好的，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空中课堂，我们今天跟随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北京市第十八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李锦超一起品读《雷雨》。《雷雨》作为经典阅读篇目，被纳入北京高考语文试卷的考察范围。作为剧作家曹禺的第一个艺术生命，雷雨在叙述家庭矛盾纠葛、怒斥封建家庭腐朽顽固的同时，反映了更为深层的社会及时代问题，仍具现实意义，被誉为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里程碑。这部伟大剧作传递的思想对青年学生有哪些启示作用？我们如何细细品味其中的艺术特色？又该如何结合今年高考题目备战2019年高考？教育面对面邀请北京市特级语文教师、北京市第十八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李锦超，通过读、思、考三个层面为你详细解读《雷雨》。欢迎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架起空中课堂，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特级教师、北京市第十八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李锦超，带领大家一起品读《雷雨》。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李锦超，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曾获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语文教师、全国百家高中语文教师、全国四项全能高中语文教师、全国高中语文教改新星等荣誉称号，著有语文教育论集、论语说文、散文集《静斋随想录》《静斋闲笔录》，现为北京市第十八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李老师您好。 哎，你好。 其实我们在这个时间段选择《雷雨》这样的一部作品，可以说是应时应景哈，因为我们现在正值一年当中最为闷热的夏天，而且时不时会下起这么一场大雨。借着这个倾盆大雨，我们也来读一读曹禺先生笔下的《雷雨》，感受可能会更为深刻哈。 对对对。 其实给大家介绍的这一系列的高考语文考察经典作品当中呢，《雷雨》应该是唯一的一部话剧了哈。作为一个戏剧文学作品哈，它与一般的文学作品相比，可能我们在品读还有鉴赏的时候会有一方面的一些区别哈。 对，因为我们在十二部经典当中有两部特殊，一是《论语》，我们直接听过的，那么现在我们读《雷雨》。那么《论语》呢，因为它是哲理性较强的对话文本，而我们看到的《雷雨》它是舞台文本， 是 就这两个有一点共性的地方，它就是对话。 但是这个对话更强调是什么呢？他要通过对话来讲故事，所以他的阅读呢就有了自己特殊的方式了。 我们怎样读才能抓住这篇作品的灵魂呢？ 哎，对，那么我们通常情况下戏剧文学有戏剧文学自身的特点，所以我们主要呢应该关注戏剧文学自身的三个主要特征。第一个，跟小说阅读不同的，小说也讲究情节，但是我们所看到戏剧文学呢，它更多的时候是通过戏剧冲突、舞台说明和人物的对白来完成的。第二个呢，是人物语言的挖掘，因为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时候可以通过我们的听觉去感受，现在我们读这文字，所有的文字都是要通过人物自己的表达，我们更多的是要通过对这简单的文字背后内容的挖掘去理解人物。第三个呢，要体会人物语言的动作性，它完全是通过对话来呈现，而这种对话呢，要构成冲突时候，要使得情节能够向前发展，去体会到他的语言是具有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的。 我们看到雷雨的时候，他能一下子扣人心弦，抓住你的内心哈，能吸引着你不断的往下看，可能就是在于他隐含的这种戏剧冲突哈，而这种悬念性的设置是特别特别吸引人的哈。 对对对，雷雨的戏剧冲突历来是有极大的争议的，这实际上体现什么呢？体现了一部经典作品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唤起人们对他的审美的态度，以及我们对他的审美的感知。所以我们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作为同学也好，家长也好，我们去读雷雨，其实我们可能也能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一种理解方式来。那么我们通常情况讲呢，所谓的戏剧冲突总的来说就俩字儿，叫矛盾。而这个矛盾呢，在这个戏剧当中，它体现在较为复杂的人物关系上，父子之间的冲突，母子之间冲突，兄弟之间冲突，夫妻之间冲突，情人之间冲突，而这个冲突呢又不是单一的。第二个呢，是主题的多义性，因为强调一个作品，我们理解首先说这个作品表达了什么啊？那么我们对它的主题的定位不同，那么我们会感受到这种矛盾冲突的重点呢也是不同的。曹禺先生曾经把第四幕完全改成了一个阶级对立的方式，没有了家庭那样种冲突，那么它变成了阶级与阶级冲突，有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冲突。一旦你的定位不同了，那么这个冲突呢也就会不一样。曹禺先生在他的序言当中讲过，他说这个呢，我要表达的是一种的精神的一种冲突，而这种精神冲突表现为什么呢？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在特定背景之下所构成的内心的矛盾。所以我们会看到呢，他这种精神的分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冲突也就变成了它的另外一个层面。这恰好呢也正是我们阅读的价值，我们只要建立起自己的一个阅读价值指向，那么我们的理解呢也就会构成自己的逻辑链条来。 雷雨作为经典阅读篇目，被纳入北京高考语文试卷的考察范围。作为剧作家曹禺的第一个艺术生命，雷雨在叙述家庭矛盾纠葛、怒斥封建家庭腐朽顽固的同时，反映了更为深层的社会及时代问题，仍具现实意义，被誉为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里程碑。这部伟大剧作传递的思想对青年学生有哪些启示作用？我们如何细细品味其中的艺术特色？又该如何结合今年高考题目备战2019年高考？教育面对面邀请北京市特级语文教师、北京市第十八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李锦超，通过读、思、考三个层面为你详细解读《雷雨》。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舞台说明哈，其实研读剧本，很多同学会不会容易这个遗忘忽略舞台说明这一个部分呢？ 对对，对，这也是很常见的阅读的一个基本心理。事实上呢，从阅读的角度来看， 他是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阅读的角度。 嗯， 因为舞台说明呢，它最大的特点是要把作者所要设定的人物在特定情境之下能够使他最大限度的表现作者的人物价值。哎，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读的时候把这个部分内容忽视了，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理解时候离开了作者原初创作他的一个基础 环境、啊、 哎，环境对、 哦、 嗯，一般情况来看呢，就我们为什么曹禺先生特别强调，就是说我写这舞台说明写的那么详细，有的两页 是 两页，那这两页写在这儿，有很多同学是读的累不累啊？其实我们看，实际上他告诉你什么呢？这里头涵盖了我所设定的人物命运、人物性格、人物形象的价值、美学的概念，定位在哪？他都在这个里头呢，所展示出来。所以我们一般情况来说呢，从读一定不能忽视这个舞台说明的内容。 读舞台说明的时候，能够帮助同学一下子就进入到那个环境当中哈，感受那个压抑沉闷的一个气氛哈。而且有一点，陶宇先生把舞台说明一下写了很长，因为一般舞台说明没有那么长的。 对对对， 这也能够看出曹禺先生当时的一个匠心还有喷薄的才情哈。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到底舞台说明给我们营造出了一种怎样的意象。门身很笨重，上面雕着半西洋画的旧花纹，门前垂着满是斑点褪色的厚帷幔，深紫色的织成的图案已经脱了线，中间有一块已经破了一个洞。右边一扇门通着现在的病房，门前的漆已经蚀了去，金黄的铜门钮放着暗色的光，配起那高而宽没有黄花纹的灰门框和门上凹凸不平古式的西洋木饰，令人猜想这屋子的前主人多半是中国的老留学生，回国后又富贵过一时的。这门前也挂着一条半旧深紫的绒幔，半拉开破或碎条的幔角拖在地上，左边也开一道门，两扇的，通着外间饭厅，由那里可以直通楼上，或者从饭厅走出外面。这两扇门较中间的还华丽，颜色更深老，偶尔有人穿过，它好沉重的在门轨上转动，会发着一种旧摩擦的滑声，像一个经过多少事故很沉默很温和的老人。墙的颜色褪了色，屋内所有的陈设都很富丽，但现在都呈现着衰败的景象。中间门沉重地缓缓推开，教堂尼姑进来，他的服饰如在天主教里常见的尼姑一样，头束雪白的布巾，捧起来像荷兰香菇，穿一套深蓝的粗布制袍，衣裙几乎拖在地面。他胸前悬着一个十字架，腰间一串钥匙，走起来吭吭地响着。他安静地走进来，脸上很平和的。他转过身子向着门外， 所以我们就以这个为例简单说一说舞台说明在我们阅读的价值上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那么我们要关注它，大体上呢要关注它三个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就是营造氛围的作用。那么在这里呢有几个极其重要特征可以关注到，比如说橙色富丽，它体现是过去，呈现着衰败的景象，那体现是现在。那么将过去和现在十年的变化通过这样一个原本我们可能并不能关注到的细节，使我们体现到这同一个地点，但事实上呢它的价值已经不同了。比如说它增加了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那么突出的是宗教的氛围。还有人物服饰如在天主教堂里常见的尼姑一样，哎，他穿什么，

我们恐怕真正意义上体会不到。有了他，我们在理解这个人物时候，哦，那么什么情况下能够体现出他的果敢，体现出他的银质了呢？ 嗯， 就是通过这个呢来解释的。再比如说这个人物的苍白这两个字儿是写他脸色，但是苍白他体现什么呢？他体现了不外出，是被固守在这样一个大家庭的封闭的环境当中， 病态 才会爱一种病态的这样一种状态。 嗯， 就是有了苍白这个表现。 嗯， 可是有一点呢，说只有嘴唇是微红。 嗯， 微红我们看到红是它的正常色，但是微呢，我们看到是不正常的。但这个微红俩字放在一起，我们看到它既有这种对生命追求的蓬勃，也有什么呢？这种病态当中对自己的美好这种追求。但是我们看呢，压抑之下，它就是呈现出来什么呢？微红的这样一个特征了。而且他写他眼睛时候呢，有一个叫做灰暗的眼睛，眼睛是灰暗。我们说一个人的眼睛是他的心灵的窗户嘛，那么灰暗其实我们看到呢，他是内心的灰暗才表现为什么呢？他的眼睛的灰暗，这种无望甚至是绝望， 嗯， 哎，才有了灰暗这样意义。而且呢，写到这个鼻梁呢，他给了一个词叫可怕。我们觉得鼻梁怎么会可怕了呢？哎，我们就会想说这个鼻梁一定是不同于他人的啊。那么什么样的鼻梁是可怕的呢？一旦有了可怕，就意味着我们看到这个人的鼻子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他体现出来让一种畏惧。哎，当我们把这些词连在一起，我们看，哦，原来翻译这个人物其实最早时候已经立在了我们大脑当中。那么这样我们就会把这个角色的性格呢就能够在最初的时候给他呢定格下来。那么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一个一个去验证这些他是不是这样了呢？哎，这就是它的一个重要作用。 嗯，您看这个舞台说明，不得不读哈，因为如果要是不读的话， 对对， 真的是直接跳到正文里面去读，觉得只能读了半本《雷雨》哈。 对对对， 不是全部。 对，嗯，一定是这样。除了阐释角色的性格，还有一点呢，重要的作用叫做暗示人物心理。 嗯， 这个一定是我们在阅读时候去应该去想的。作者呢会提供我们去怎样去理解他的一个角度，那么这个里头呢就是舞台说明，它的作用就是能够体现出人物的心理。比如说第一幕当中，鲁贵和女儿四凤的要钱。 哎，刚才是谁在喊你啊？ 二少爷。 哦，他喊你干什么？ 谁知道啊。 哎，你怎么不理他呢？ 不是您在我等着吗？您有话就说吧。 哦，你瞧我刚才走到下房，这些个王八蛋就堵着门口跟我要账。你说当着上上下下好些个人，我看呢，没有20块钱我是圆不下这个脸来呀。 我的都在这儿。 哦， 这是回头我预备给妈添衣服的。 哦，那 您先拿去用吧。 哦，这都给我了。好孩子，我早知道你是个孝顺孩子。 那么作者在前面呢有三个字，这三个字呢叫高兴的。那么这高兴的字儿告诉你，如果我们没有关注到这个，哎，这你应该给的嘛。 嗯， 但是高兴的意味什么呢？我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手段，最终我拿到这个钱，这我的目标达成了，所以我异常的高兴。 嗯， 但是我们读到这儿之后突然想起，哎，我们曾经是不是类似的这种情境会读过了呢？比如说读欧阳妮葛朗台，那么也有过类似的情况，葛朗台这种异常的吝啬贪财的形象，那么在他女儿身上所体现出来，他认为一旦这个钱到了我身上之后，他就是对我的孝顺孝敬。 嗯， 哎，你会看到这样的性格呢，其实作为文学作品，那是小说，哎，他会怎样一个一个的去呈现？这个时候如果忽略了这三个字，我们无法去把握。 高兴的这三个字一下把鲁贵的那种精于算计都算计到女儿头上来的这种形象展现在各位眼前。 对，您学得非常好。 这个是舞台说明的重要性。那其次还有一点哈，人物对白。那其实在戏剧文学阅读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这个剧本的特征，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戏剧冲突， 对， 还有舞台说明，其实这个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对白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借这种语言来达到一种内容形式的一个推进。 嗯 啊，所以说在这一点，我们也给大家找到了仁义老艺术家给大家表演的一段，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细细品味一下。那这个呢是在第一幕当中樊一与周冲的一段对话。 妈，我觉得哥哥现在真有点怪， 他喝酒喝得很多，脾气很暴。大前天他喝醉了，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他恨他自己，还说了许多我不大明白的话。哦，最后他忽然说，他从前爱过一个他绝不应该爱的女人。 从前？ 说完就大哭，当时就逼着我离开他的屋子。 他还说什么话来着？ 没有，他很寂寞的样子，我很替他难过。哥哥到现在为什么还不结婚呢？ 谁知道呢？谁知道呢？ 那么这段对话当中，要体现母子二人在特定情境之下去写原本是不在场的另外一个人。嗯，这人呢就是周平，周冲是周平的弟弟，周平呢是翻译的情人，也是他的继子。那么在这种情境之下，如何把人物关系表现得充分，其实这是需要功力的。那么这实际上呢，也就是对白它最主要的作用。那么这一段话里头呢，我们不妨可以归纳为这么四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就是体现人物性格的特征。周冲在这个时候讲说，哥哥这几天有点怪，这个怪是周冲对于周平的一个评价，就在弟弟心目当中，哥哥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变得怪。那么怪表现为什么呢？一个喝酒多了，第二个脾气暴躁了，第三个常常去外国的教堂去。那么周冲并不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他母亲关注的不是这个，原本这两个母子俩对话呢，关注的一个人，可是呢他们不在同一个频率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不同的人物性格呢，这就是我们所看到他的重要的特征。第二个呢，他可以推动情节的发展。这里头有很重要内容，就喝酒。喝酒是一个极具推动情节作用的一个细节。嗯，那么本来借酒浇愁这是一个我们通常理解的内容，但这里如果理解到这一点呢还不够。为什么呢？他除了这个之外，更主要的他要借酒来麻醉自己，而且更主要的跟后面呢要发生关系。什么样关系呢？后面他爸爸出场之后呢，他就走到他的面前跟周平讲了一句话，说你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是对不起父亲吗？那么这话呢，周平理解和周朴月理解是不一样的。周朴月他的指向是什么？你每天喝酒，别人告诉你了，后面他讲说你每天鬼混，喝酒不务正业。可是我们看周平他很害怕是啊，爸爸了解我和继母的关系，这就是我们看到，这就是酒呀这个细节。如果我们不关注这个点，我们无法去体会到呢作者如何来设计情节的发展。第三个重要作用就是伏笔和照应。为什么我们说讲这个戏剧这种雷雨它的这种偶然性特别强，但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呢，它每一点呢前面都留了一个口，后面呢才能扣合在一起。在这里他讲了一个，他说绝不应该爱的女人，绝不应该爱的女人，那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不符合爱的常规理论的。那么暗示着什么呢？暗示着他和翻译这种继母和继子之间存在的不伦之恋。但是对于周冲而言呢，他不理解。第四个作用的表现人物的情感。那么这个情感我们看非常复杂。周凡一听到说这个人物他弟弟问他这么大年纪他为什么不结婚呢，周凡一他讲了一句话，谁知道呢？谁知道呢？而且呢是呢自己喃喃自语的去讲。那么这个谁知道？应该是我知道，对吧？但是这个话呢没法讲。他把这个时候那种内心的苦痛通过谁知道呢表现出来，其实呢告诉你我知道不能讲。 雷雨作为经典阅读篇目被纳入北京高考语文试卷的考察范围。作为剧作家曹禺的第一个艺术生命，雷雨在叙述家庭矛盾纠葛、怒斥封建家庭腐朽顽固的同时，反映了更为深层的社会及时代问题，仍具现实意义，被誉为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里程碑。这部伟大剧作传递的思想对青年学生有哪些启示作用？我们如何细细品味其中的艺术特色？又该如何结合今年高考题目备战2019年高考？教育面对面邀请北京市特级语文教师、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李锦超通过读、思、考三个层面为你详细解读《雷雨》。刚才通过这个人物的对白当中，我们会发现比对话更值得品味的是他所隐含的这个内心戏哈。您看这个樊一还有他这个儿子周冲的对话当中，我们刚才说不在一个频率上，因为每个人的戏太多了，内心戏太多了哈。而且最有意思的这个我想也是戏剧的一个魅力吧，就是观众是一个全知的模式， 对对对， 他所有他都明白、 哎、 啊。其实这个内心戏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潜台词哈，话不明说，但是句句都点在你心上，扎在你心里哈。 潜台词是戏剧艺术的最核心的内容之一。 嗯， 我们说它为什么强调它核心内容之一了呢？就我们听戏，过去我们的戏曲，或者我们现在呢，看到的话剧或者听歌剧，其实我们在这里头呢，关注人物语言、唱词儿也好，对白也罢，这里头呢，一定包含着特定语，古今中外都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去读这个本子的时候也应该着力去关注这个那么我们把这个人物语言的潜台词呢它的作用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暗示说话者的意图，第二个用来指明推理的方向，第三个提供多种理解的方式。那么当我们去读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指向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这些角度去理解它，更好的去体会作家的表达意图。我们不妨举个例子， 嗯， 在第二幕当中呢，写到一个细节，当周朴园在这场景当中看到了鲁世平在这里，但他并不知道眼下这就是鲁世平。这是非常著名的一段文字，就是周朴园和鲁世平三十年之后偶然在这个一个非常熟悉的环境之下呢见面。这个时候鲁世平也知道眼前这是周朴园，但周朴园不懂眼下这是鲁世平啊。所以呢为了周朴园听说他是无锡的那么他就问到了一个细节，其中有一句话他就是打听呢梅世平他的下落。所以他讲了一句话， 30年前在无锡有一家姓梅的。 姓梅的 啊，梅家有一位年轻的小姐，很贤惠也很规矩，有一天夜里忽然的投水死了，后来你知道吗？ 不敢说。 哦， 我倒认识一个年轻的姑娘姓梅的。 哦，你说一说看。 可是她不是小姐，她也不贤惠，并且听说是不大规矩。 这个呢是周朴园要试图去了解梅世平的结果，他现在怎么样，这个对话非常重要，如果不能很好的把握这个尺度，那么这又很难达成一个戏剧的冲突，也很难合理的发展剧情。所以我们看这个时候的鲁世平呢，他异常复杂的这种心情，即使有过去生活，因为曾经生活了一段时间，两个孩子的母亲啊， 是啊， 所以这种感情争执是没有问题的，他一定是怀念过去那一段日子的。 嗯， 但是呢，又被赶出去，他一定又是非常痛苦的，怀念、痛苦、嘲讽，这种内心的不安都在这句话当中， 嗯， 变成一句话，他说：“可是他不是小姐，他也不贤惠，并且听说是不大规矩的，这两个是相对的。”那么这个相对呢就把一个叠指出来，周朴园讲哎，这个人了解他， 嗯， 所以呢他引导着周朴园呢向自己所要想的角度呢去靠近， 嗯， 这就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暗示的意图。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呢，就是用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因为戏剧语言它不同于 小说，小说是作者把所有的内容呢以一个人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的。戏剧也是每个人都在讲，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它不是简单人物的对白、人物的交流，而是通过双方的这种情绪、感情、思想的碰撞来推动情节的发展。人物的潜台词可以提供多种的理解方式。那么我们也不妨举一个例子，在第二幕当中，周朴园和鲁智深的著名的对白，就是关于他为什么来到折公馆这个细节。 你来干什么？ 不是我要来的。 谁指使你来的？ 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那么在这儿呢，周朴园认为鲁智深来折公馆目的就是用来敲诈他了，所以呢突然严厉的就说你来干什么。可是鲁智深却给他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说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他把矛头指向了命，既然是命，那是一个无所指的，那不是谁，不会和钱，不会和生命连在一起。那么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了他们在表达的个人意愿上的时候呢不同。这种不同理解为什么呢？理解的是人物对于命运把握的不一样。周朴园从一个资本家的角度来看，钱是第一位的，所以他会想三十年之后找到我一定是和来算账，这是一个恩怨的问题似乎。但实际上呢，鲁智深来这是偶然。在这种情况下，既然已经明白了二人的关系，这就是三十年前鲁智深，眼前这就是三十年前周朴园，他们曾经有过一段争执的感情，有两个孩子，在这种情景之下被抛弃、被遗弃，那么鲁智深内心的痛苦怎么来体现呢？就变成了一个字儿，叫做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命字就概括了鲁智深的个人命运的艰辛，体现了人生的不幸。可是他怎么去表达呀？对于眼前这个周朴园又是如此的陌生，可能跟他那个时候周朴园是不同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字儿，叫命。所以这一个命字儿，其实呢是心酸、辛苦，甚至于是人生无法表达言传的一个无所指的一种内容的表达。是极度痛苦的表达。 而且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哈，一下把这个两个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命运升级了。雷雨作为经典阅读篇目，被纳入北京高考语文试卷的考察范围。作为剧作家曹禺的第一个艺术生命，雷雨在叙述家庭矛盾纠葛、怒斥封建家庭腐朽顽固的同时，反映了更为深层的社会及时代问题，仍具现实意义，被誉为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里程碑。这部伟大剧作传递的思想对青年学生有哪些启示作用？我们如何细细品味其中的艺术特色？又该如何结合今年高考题目备战2019年高考？教育面对面邀请北京市特级语文教师、北京市第十八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李锦超，通过读、思、考三个层面为你详细解读《雷雨》。 品读《雷雨》，我们品读的呢是一种文化，品读的是一种经典。我们关注这个作品，我觉得呢，以上我们都是一个片段的几句话，不能代表整个作品的阅读。我想呢，有几个关键词儿，不妨是我们大家在阅读时候呢，要去理解的。第一关键词呢，叫救赎，这是上升到了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人在特定意义背景之下的命运，我们无可推知。但是我们看了读了这个作品之后，我们能够去感受到人生是多么的不测啊！第二个，经典是永远说不完的。我们的阅读通过自己的不同层面的解读，建立起一种评价的标准。第三个词语，我们去体会人类与命运抗争的艰难。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命运真正意义上的把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都希望把握， 但事实上是不可真正意义上的把握的。所以读雷雨，我们会看到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但是也恰好这样能够唤起我们对于命运的更高层面的追求。第四个，我们不妨呢去体现人类生存的这种困境。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民族，在特定背景之下如何来突出这种冲围，来追求一种欣赏，可能我们最终的结果未必如我们所愿，但是这种奋斗是我们应该努力。 那此时此刻，让我们赶紧抓住夏天的尾巴，品读雷雨，走进每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今天也再次感谢李老师。那么接下来请大家不要走开，因为马上将要继续的是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今天要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黄河颂。 雨过白鹭洲，流连铜雀楼，斜阳染幽草，几度飞鸿，飘逸了江上远方。回望更如花，为与人闲休，心事情书浓，牵我双手，任发丝缠绕双眸。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向南北两岸伸出千万条铁的臂膀，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将要在你的哺育下发扬滋长，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将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刚刚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方明老师的经典诵读。接下来我们有请出今天的主讲嘉宾，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黎波，为我们详细解析《黄河颂》。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黎波，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专业博士，汉语言文学博士后，中央电视台 CCTV 10百家讲坛节目主讲人之一。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欣赏现代诗人关蔚然的名作《黄河颂》。1938年的11月，青年诗人关蔚然离开了沦陷的武汉，辗转奔赴延安。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惨烈的关头，颠沛流离的生活，沉重无比的家国之思，给这位青年诗人的心灵以很大的触动。途中诗人经过黄河壶口，北方大地的壮美山川啊，还有黄河船夫的奋斗精神，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到达延安之后啊，关蔚然写下了祖诗《黄河》，而作曲家冼星海为这组诗谱曲，写成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今天我们来谈的《黄河颂》就是黄河大合唱《黄河祖师》的第二乐章。《黄河颂》的题目啊，借用了一个古雅的称谓《颂》。颂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文体，早在《诗经》的时代，我们知道诗歌就分为风雅颂三体，颂被视为其中最神圣的一体。颂的功能是称颂祖先的功业，特别是祖先在建国前后为缔造民族家国所做的贡献。所以颂其实它的本质是一种史诗，是以诗歌形式记载一个民族的历史，往往它就成为一个民族世世代代凝聚的动力，所以它是最严肃的文学题材。关蔚然写作《黄河颂》，正值中国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相持阶段之际，在抗日战争的防御阶段，中华民族遭受了日本法西斯的残酷打击，当然与此同时，中国仍然不缺乏积极的声音，比如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就发表了《论持久战》的演讲，分析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获胜的希望，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持久的艰苦的战役，而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我们刚才说颂是在国家的重大庆典上演唱或者配乐朗诵的，所以它的篇幅啊必须凝练，而且必须有很强的音乐性，所以在声音的效果上，颂可以自然古朴，但必须铿锵有力，节奏起伏。在创作手法上呢，颂应该展现宏大的场面，不能有 过细的描写，应该以最精炼的语言颂扬祖先的功业，而不必有具体的叙事。而这些问题上，《黄河颂》作为一首颂，那是非常合格的。 爱国诗人关蔚然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写下了这首荡气回肠的精神颂歌，他的诗庄重有力，气势磅礴，这首史诗般的佳作是在为全民族歌唱。他的使命不在于描绘民族的悲情和苦难，而是表达了对伟大祖国无限的赞美和希望。他用诗歌塑造了一个民族的伟岸形象，为我中华民族世代传颂。那么诗人关蔚然是怎样书写这种佳作的呢？ 黄河颂啊，分为朗诵词与歌词两个部分。歌词部分又可大致分为三段，每一部分都有不同的功能。朗诵词呢是可以不入韵的啊，大致采用散文句法，主要功能是提纲挈领的介绍全诗的内容。啊，朋友，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正如朗诵词中介绍的，黄河颂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赞美黄河的形象，也就是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二是赞美黄河所象征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就是伟大而又坚强。而黄河颂的写作目的，则是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歌词部分的第一段主要是描写黄河的形象。词曰：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惊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浊流婉转，结成九曲连环，从昆仑山下奔向黄海之边，中原大地劈成南北两面。这一段押韵，每一韵除去衬字之外，都大致保持了四字六字的节奏，均以四字短语作结，有一种韵律感，仿佛黄河的波浪一波一波地推进着，每到一个韵脚啊，对黄河的观察就细化了一层，感情也就推进了一层，这样就从平缓渐趋激越。我站在高山之巅，这是什么？这是登临宋墓，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推进了一层啊，看见了黄河了，但还是纵览黄河的全貌，情绪上怎么样？还是较为平缓的。惊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观察进一步细化，写到万丈狂澜的时候啊，诗歌的情绪已经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然而诗人的激情并没有止步于此，浊流婉转，结成九曲连环，啊，镜头又一次拉开，而这一次又一次的是鸟瞰，已经不再是粗放的奔向东南了，只关注黄河的大体流向，而是具体的写出了黄河河道啊千折百转的特点。九曲黄河嘛，观察更加细化， 在描述了黄河流经的路程之后，诗人又进一步具体化，写到了黄河沿途的主要地名，从昆仑山下奔向黄海之边。昆仑山和黄海既是地名，又是中华民族很多神话发生的地点。这两个地理名词的引入啊，为自然的黄河平添了几分神异色彩。比起前面几句的激越，这里的情绪显得略微平和，好像黄河在掀起滔天巨浪之后啊，一泻千里奔腾而去，紧张的程度降低了，但是力量分毫不减，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两面。这是进一步细化写黄河水流的力量，写黄河给大地留下的印记，情绪上又掀起了新的高潮。对黄河形象的描写啊，在对黄河力量的赞颂中，在高傲的情绪中结束。第二段呢，主要赞颂黄河的功绩，在这一段中又可分为实写和虚写两个部分。实写如：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儿发源，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身边扮演。这仍然延续着前段的声音和节奏，虽说是实写，但由于题材所限，自然无法具体描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辉煌历史，而只能采取极为概括的写法。在这里发挥作用的，与其说是事实的列举，不如说是词语的组合营造的气势。正是这种气势带动了这个读者啊、听者、观者的情绪，引发了读者对祖先业绩的追思。而虚写则如：啊，黄河，你伟大坚强，像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平原之上，用你那英雄的体魄铸成我们民族的屏障。这是用比喻的手法来写黄河的力量。上文中文化与故事对举，而这里呢，巨人和屏障并列，这种对举的句法显得节奏相对舒缓，声韵铿锵，增加了感染力。 气势宏大，虚实结合，百转千回，使诗人用黄河的雄浑气魄来代表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凸显了伟岸的自然景象和壮烈的历史场景。正是这种宏大的气势带动了每一个读者、听者、观者的情绪，让人在强烈的震撼之中感受黄河汹涌澎湃的奔腾力量和中华民族刚强勇猛的英雄气概。那么除此之外，诗人还表达了哪些情感呢？ 第三段歌颂黄河的希望，民族的希望。在这一段，诗的句式和押韵的方式都变得不再像前面那么规整了，而变得更加的奔放，好像黄河在无拘无束的奔流一样，充分地宣泄着诗人的情感。宋体诗歌啊，它歌颂美好的特质，因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尤其是在这个末句的反复中，全诗的情绪被推上了一个顶峰。黄河颂在雄壮铿锵的声响中，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们知道，其实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是凭借着一次又一次在灾难中浴火重生，重新形成民族认同来维系着的。宋体文学是为民族而歌唱的，因此在民族意识被重新唤醒、重新觉醒的时期，一定就会产生经典的宋体文学。以《黄河颂》为代表的现当代的颂歌，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又一次复兴。旧的文化传统没落的时候，人们要怎么样？要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的伟大，就需要用新的语言来重新描述自己的历史。所以自古以来啊，诗人在创作雅乐的时候，都会倾向于使用较新的文体，而新的文体也会因为被用来创作雅乐而获得一个合法的地位，包括像我们知道的宋词元曲啊，都是这样。因为歌唱过神圣的事物就不再被视为民间小调了。黄河颂啊，等一批颂歌用白话诗来撰写，一方面呢，与中华民族重新觉醒的历史背景，这是相协调的；另一方面呢，也有助于白话诗地位的提高。宋体文学往往并不只影响文学里，而是会深深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特别是有助于民族意识的觉醒。黄河颂尤其典型，抗战的时代，包括黄河颂在内的黄河大合唱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时至今日，黄河颂仍然承载着中国人对那一段历史的记忆，人们怀着虔诚的心情继续传唱着这首中华民族的颂歌。黄河颂以其磅礴的气度、壮美的修辞、不可复制的艺术魅力，参与了华夏灵魂的重新塑造，至今仍在新中国的艺术殿堂上悠远的回响。好，有关光蔚然的《黄河颂》，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儿，谢谢大家。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 我叫喜鹊，自古以来深受人们喜爱的鸟类，是好运与福气的象征，象征着喜事临头。因为古人认定喜鹊一年到头，不管是鸣还是唱，不管是喜还是悲，不管是在地上还是在枝头，不管是年幼还是衰朽，不管是临死还是新生，发出的声音始终都是一个调，一种音。而儒家眼中的圣贤君子，就是要表现得像喜鹊那样恒长、稳定、明确、坚毅、始终如一。所以儒家经常要求人们向喜鹊学习，把喜鹊当成圣贤的某种模板。 喜鹊的叫声也象征着美好的寓意，意为喜事到家，喜事到家。